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第二节咁呢个题目咧，阿张三都好关注嘅，就系而家呢个美国啊，分别同时派咗两个团去咗，一个去台北，一个去上海。咁我首先讲讲去上海嗰个 case 系点样啦。上海个 case 咧就系、是、大家知道咧，即系以前有一个曾经参选过美国总统咧。就做國務卿啦，咁佢本身係一個越戰嘅退伍軍人啦，咁啊 John Kerry 啦，佢係出自世家嚟，因為 Kerry 喺美國其實係一個世家嚟嘅，即係好有錢嘅。咁咧就佢以而家呢個總統啊氣候變化特使嘅身份咧，就走去呢個訪華。咁另外一邊咧就係有一個已經退咗，已經係卸任嘅美國參議員 Dodd 就去咗率領一個。即係團一個代表團咧，就喺 台灣亦做陶德， 陶德係咪啊？咁佢咧就見咗蔡英文啦嚇，咁、大家見到就係面對面咁見啦。咁我首先講咗兩面佢、因為點解咧？而家聞説咧，阿 John Kerry 唔係喺北京，係去咗上海嚇、去上海之餘咧，佢出去打嗰部車係 van 仔嚟嘅，即係呢個完全唔係一個國即係國賓嘅禮遇嚟噶。嗱、仲有一個未 confirm 嘅，唔知點解啲報紙冇寫。聽翻翻嚟嘅就係佢原來喺個酒店入邊咧，用 WiFi 同呢啲即係中國官員會面嘅啫 ，OK， 唔係面對面添㗎。 即係嗰個防疫問題。 咁防疫問題，咁台灣嗰邊都防疫啦，係咪？如果咁講就唔使去添啦，陣間。喂， 既然視像會議嘅就唔使飛， 直情唔使飛去添啦，係咪？嗱，我後邊呢舊嘢我唔 confirm， 因為點解我特別提呢個咧？因為事實上好奇怪，因為如果我睇而家美國嘅報章咧，基本上對呢個報導本身咧係好疏離嘅。報嘅內容好長，但係基本上冇餡嘅。冇餡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喂，你而家同佢傾咩先？你去氣候呢個會議係咪啊？咁因為頭先我睇新聞都有報咧，就係、習近平同呢個歐洲嘅領呢啲麥克爾夫人啊，同埋 Macron 咧都有即係視像會議啊嘛，就係、是、講到即係中國喺嗰個減排嗰方面嗰個進展係好快啊嘛。但係你去到 John Kerry， 你去咗成兩日啦，基本上你睇唔到啲咩新聞。咁我覺得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好啦，咁台灣嗰邊究竟點樣咧？台灣頭嗰邊咧，頭先我同阿莊三傾過啦。牌面睇你唔睇到啲咩嘢？嗱，而家講一樣嘢就係呢、這個陶德喺美國嘅報道嚟講，其實佢同呢個 Joe Biden 好熟嘅，即係一個 Joe Biden 嘅好深交嘅人嚟嘅。咁跟住去嗰個隨團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就係、是、Armitage。咁 Armitage 呢個人啊～即係以前係做富國豪兄呢個人，究竟係咩人嚟嘅咧？咁其實係一個相當之高級、長期做呢個東亞事務嘅呢、這個富國豪兄嚟嘅。因為國務院入邊咧，其實佢喺嗰個國務院樓下咧，佢仲分好多個好、多個唔同嘅司嘅。即係舉例啦，譬如有東亞啦，有非洲啦，有其他地方。咁你去得做得過咧，其實就講俾大家聽咧，就係、是。佢唔係話即係隨便坐音樂，因為調嚟調去嘅。呢個人一定係同呢個地區嘅人 好熟絡嘅， 好熟絡嘅，係建立咗個。而 Armitage 呢個人係同呢個北京嘅即係以前嘅上一代嘅高官咧，係建立咗個長期嘅關係嚇。甚至喺佢卸任之後咧，仲有偈傾嘅。咁因為我睇過美國嗰邊有關呢個美中關係嘅書咧，咁入邊係提到呢個人。咁呢個人主要係咩咧？就係以前咧，佢同一啲太子黨咧，即係北京嘅太子黨咧，係非常熟。咁我退休唔知啦，就跟住同佢哋搞啲軍火生意。軍火生意即係大家你都知道啦，保利啦嗰啲，即係解放軍嗰啲，即係紅二代、紅三代搞噶嘛。 保利集團。 保利集團啫嘛。咁呢個人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後邊嗰個意義咧就唔止為咗牌面講出嚟嗰啲咁多啦。就係、是、因為喺牌面其實已經講嘅就係話要加強呢個台灣嗰個防衞啦，同埋對呢個台灣個承諾啦。咁講到呢個問題咧。咁我同阿張三都係同一個立場嘅，就係美國佬講啲嘢信一半好啦，但信一半都有陣時好危機，好危險喎，就係睇你信邊一半喎就係。嗱，咁阿張三陣間可以發揮啊啦。我對而家呢個 Armitage 呢個咧，特別係呢個人物去咧，其實我會解讀成為有入邊有一啲實質嘢傾，實質嘢就涉及到 台灣要買美國啲乜嘢嘅防衛武器。嗱，聽咗係防衛武器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攻擊性武器就另外一回事嚟㗎啦。OK， 咁喺同一個時間咧，其實喺呢個南中國海同埋菲律賓海咧都有呢個軍事演習嘅。咁兩樣嘢，即係幾樣嘢夾埋嘅時候，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就話：喂，而家你美國對台灣個真正嘅態度咩先？真正嘅態度係咪話有打起仗上嚟，美國係會第一時間，我哋講即係呢個 timing 呢個字本身緊要，係第一時間。即刻去到呢個台灣海峽，甚至係令到原本一個會發生嘅戰禍，係喺戰禍之前已經係令到佢唔會發生。但如果你話打咗之後先嚟咧，咁啊真係天曉得係發生咩事啦，係嘛？啊，好啦，嗱，咁問題就嚟啦嗱，如果呢件事好似我預測咁樣，係十件涉及到一啲而家係唔會公布嘅，係涉及到嗰個賣武器嘅時候咧，咁你估會賣到乜嘢層次嘅武器？ 我就不會看得太高興的、啊、很多人就覺得、美國派特使去、啊、很開心、啊、其實呢 不是台灣那邊開心的，我們不是我們媽媽 台灣那邊開心、啊、台灣很開心、啊、不是香港一部分網民都開心的但呢、就是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啦其實呢、就是、其他一個既定的機制在這裡的它不會賣一些很 最先進的我舉個例子譬如說如果是戰鬥機 F-35 賣了一些給日本的但最重要是賣了給以色列以色列是第一個用的、以色列用 F-35 是先過美國自己用的在戰場上面是不是、好了那、舉個例子譬如 F-35 我估一定不會賣啦、但先前提過無人機、無人機可能會有、但是哪一代的無人機又不知道是不是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無人機你要靠上面的人造衛星、好了第二件事就是譬如說飛彈、這個反導彈買、攻擊性的飛彈就一定不會買、這個我相信我不會估錯 或者有些射程比較遠一點的、即你就算是防禦性的你遠一點的他都不會買的 是啊射程射到遠一點遠到哪裡呢就這個應該是三峽的即係呢、這個水壩， 香港你打到㗎？ 香港一定打得。 而家講緊係啊，李登輝年代已經可以打到上海 了。大家不需要對呢個問題有任何質疑，係可以打到的問題係打邊度啫？我哋講俾我哋講經常去強調一樣嘢啦。幾個地點嘅中環啦、西環啦，係嘛？深水埗就冇啦，深水埗大家但係呢度冇戰略意義㗎嘛。 係準確度真係可以打到你邊區邊區啦。打邊棟大廈咧就未知得唔得啦。但係你話係打到邊區嚟講咧，其實我相信而家嗰個準確度咧真係可以調校到嘅。 係調校到㗎啦。咁啊問題就係你美國佬會唔會俾嗰啲嘢你啦？係嘛？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你而家係日日有共軍嘅戰鬥機、轟炸機、預警機入侵呢個台灣嘅空中識別區，咁、即係你防不防住呢樣嘢咧？你可唔可以令到呢樣嘢唔發生咧？咁我可以俾一個即時嘅答案，係唔得嘅。因為嗰樣嘢係靠人海戰術。佢總之人多，日本仔都好 Q 煩嘅。佢日日又整幾百隻漁船走去，即係去呢個釣魚台附近啦咁樣。咁日本仔都煩到撲街啊嘛。好啦，咁講到呢個問題，我上兩日我都寫一篇文咧，就涉及到呢樣嘢嘅，就係咧喺而家呢個兩個代表團。兩個團去咗，分別去咗呢個北京同除咗上海同埋台北之外咧，就係、日本嘅首相菅義偉係去咗華盛頓。咁喺呢個之前咧，英國嘅報章《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係講美國係要求日本就台灣個防衛問題出聲。嗱、呢個問題其實係成件事最難搞嘅地方嚟嘅，因為點解咧？嗱，而家你知道日本係好頭痕啦。最新嘅消息係連個奧運可能都未必搞掂、可能。直情要取消個奧運，佢自己嘅經濟完全未復甦，控制嘅疫情嗰個狀況係遠比其他先進國家差嘅。喺咁嘅呢個問題，你仲要加多一個難題俾佢咧，咁佢就所以喺之前佢講過咧，就係佢一件事，美國係要佢去做，佢覺得好為難。咁呢件事就係公開同美國就防禦台灣個問題去表態。呢、這個表態唔係講咁簡單，就我講。一句説話咧，因為後面有好多嘅 implication 喺度。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日本抗唔抗軍？嗱，事實上我相信日本係抗過軍嘅。日本實際上已經有航母啦，不過唔係用呢個名字。日本做唔做到核彈咧？日本係做到核彈嘅。啊，但係呢啲嘢喺而家個和平憲法入邊咧係唔可以做。但係如果你美國話 日本要加即係公開聲明同美國一起要就台灣個防禦問題要承諾嘅話咧，咁問題就嚟啦。嗰、那個唔喺日本領海度喎，嗰、那個喺日本領海以外喎。日本嘅和平憲法係唔容許呢樣嘢。 應該是改咗可以啦，因為中東咁佢都派咗依個係依個 派去，唔係真係打大佬，唔係派去唔係問題啊。派到去打，因為點解嗰個和平憲法就話你俾人打嗰時候你先還拖啫嘛，係咪啊？大家唔係啊嘛。阿隔離阿張生有事，我過咗呢個就係幫拖嘛，大佬係兩件唔同嘅事噶嘛。就算我話俾你頭先，你嗰個憲法收咗，都一樣喺國內一定好多人反對，因為好多人係唔想同中國再打一場仗，係咪啊？咁我呢個件事即係對於菅義偉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難題嚟嘅。咁所以喺呢兩日之內咧，我哋會睇到好重要消息，就係話當佢離開呢個華府嘅時候，大家會唔會發一個共同就台灣呢個問，即係呢個台灣海峽嘅防禦問題發一個聯合聲明咧？呢件事其實係一件最重要嘅事嚟咯。嚇！咁如果你有咗日本即係落答咧，咁你再加埋澳洲啊甚至印度啦，咁其實嗰、那個即係。聯盟就成一型了，你不用加埋啲歐盟啊、啲東南亞啲啦，就係、是、嗰幾嚿嘢已經夠了。所以下個禮拜如果我哋再講呢件事嘅時候我哋其實會睇到端倪咧、就是，就係即係呢一嚿咁嘅成唔成型啦。咁你就會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喂喺 Donald Trump 嗰個年代係威係勢，即係砌到佢即係中國一棟都冇。咁初頭傾嘅時候 ，Joe Biden 就好似懶懶散散咁樣啦。到而家都係啦，到而家都係，你都唔係好見得佢出嚟啦。但係點解去到依家係一個咁，即係係比較強喺台灣海有問題比較強硬嘅情況咧？咁樣，咁我哋呢個解釋就好簡單，因為嗰個唔係即係純美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嘅國內嘅利益問題嘅，嗰、那個係關乎一個國際航運嘅問題。大家好多貨、好多賣匯、好多 trading， 艦隊嘅移動。全部在南海那裡進行的嘛，在那裡在上面這個即台灣話發生戰事一定會影響下面，所以現在美國要做一件事就不是要打，而是要制止這件事發生，即這個是我對整件事的、那個 interpretation 的，就不是說要打，不是即不要打，我想著打其實就不是。現在美國佬想做一件事就是喂，即你在這裡搞呢，我一定會即 有些反應的，就令到你不要搞，即希望制止了這件事。做不做到呢，這個不敢說了，因為為什麼呢，即現在你看到，即我們經常說一個即邏輯的關係，就是你搞定了香港，那你沒理由不搞台灣的，是吧？台灣那邊人是不是這麼想呢？ 現在其實很多人呢，即說都說近來呢，就可能呢就會今年、啊、就會搞這個台灣、啊、這樣、在我的看法呢，或者 就不會的 即你話騷擾就會啊，你話即係全面咁樣去搞咧，咁應該咧就唔會住嘅。 啊，咁嗱，你又唔會住喎， 唔會住。 嗱，你講唔會住咧，基於咩因素即係去斷定咧？ 咁其實我哋喺我哋節目啊《天天南島》裏面都講過啦。咁其實佢都有一個好大嘅顧慮嘅。咁你打台灣，你拖到幾耐先？你幾耐可以打到台灣？ 唔係㗎，如果你照我嗰個估計，就係佢要求打台灣嗰係大概喺72小時之內係完。係 啦，咁你計72小時，咁你如果去到72日咧，嗱，因為 72日啊， 係啊，你如果去到72日嘅時候點算咧？咁因為其實而家旁邊好多印度啊，你越南啊，或者我睇翻就西藏、新疆、蒙古，好多人就忽略咗蒙古。咁其實大家可以查一查一個叫泛蒙古主義。你蒙古其實都有分離主義嘅，咁或者喺佢哋蒙古人嚟講唔叫分離主義，咁所以泛蒙古主義咧，其實係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啦，就係話我哋喺所謂外蒙、內蒙其實都係一個蒙古，我哋要組成一個蒙古共和國，咁呢個就係泛蒙古主義，咁呢個係其實比呢個新疆個危機重要，但係因為你喺外面已經有一個蒙古共和國喺度。支撐嘅啦，咁佢而家要求，咁其實到時會唔會話突然間一朝起來，咁啊，成個蒙古就歸就即係統一咗咧，變咗 唔係咁咁呢個工程好好大嘅嗱，如果你可能講到泛民嗰啲，咁我仲加多個泛特厥主義添。 係啦，冇錯，你新疆嗰邊 又土耳其， 因為嗱泛特厥主義嚟講咧，咁其實咧，因為嗰個就係複更加係比較複雜啲嘅，比較複雜啲。咁但係你亦都不可否認就係話呢個特厥主義，咁其實好都係一個危機嚟㗎。你話喺依邊一拖嘅時候，你周邊西藏嗰邊、印度會唔會又 踩腳嚟？ 踩腳嚟，新疆一定會㗎啦。新疆邊一定係即係喺唔知邊個國家過嚟啦，蒙古啦。咁依邊下邊越南會唔會過嚟抽下水咧？菲律賓會唔會過嚟抽下水咧？我覺得即係機會都幾大下嘅。咁或者嗰邊阿金仔會唔會失驚無神又嚟攞啲著數啊？ 咁啦， 即係你如果你除非話順利不及演義，你係好短時間攞到落嚟。 所以我咪喺度強調係會突襲，唔會封鎖咯，唔會封鎖台灣海峽嘅，即係一定係好快嘅。做唔做到就係大家都唔知道，係咪？係 啦。咁如果一日佢冇把握嘅話，我相信一日都唔會話有依、這個即係依。 但 係 咁講喎，張生要有把握咧，我覺得一百年之內做唔到啊。所以我就有少少唔同意啊，張生嘅話就係、是、而家唔係講有冇把握噶啦。即係可能去到某一個嘅即係劃然率，佢都會覺得值得做，因為唔做嘅話，咁跟住嚟做咩咧？咁樣係咪？但係頭先阿張三講嗰個可能性咧，我唔係否定佢存在，但係佢係差唔多講係永遠都會存在。呢、這個泛蒙古主義如果有嘅話，佢唔會淨係今年噶嘛？ 有咗成日大半世紀噶啦。 佢唔會出年停噶嘛？ 係啦， 泛特厥主義亦都唔會出年停噶嘛。跟印度的關係不會短期都係搞好噶嘛，甚至可能到夏天會打鑊添，係咪啊？咁你跟住我其他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與其等到一個好好機會咧，即係如果我放喺一個領導人身體入邊咧，我就唔會等嘅，我創造呢個條件出嚟，係咪啊？咁如何創造咧？咁當然我唔係領導人，所以我唔能夠講啦。咁頭先張三講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喺周邊啲少數民族嗰個其中一樣嘢，我哋而家要留意咩咧？就係美國宣布咗喺呢個九一一嘅。今年九一嘅周年紀念之前咧，會從啲阿富汗完全撤軍。嗱、呢件事對於中國嚟講有啲乜嘢嘅啟示呢？中國係從來反對美國自阿富汗撤軍嘅。大家有冇估唔到？估唔到有呢個咁嘅立場咧？係一路反對的。而最新嘅消息，根據南華早報嘅報導咧，就係、如果美國撤軍嘅話，中國有可能即係中國係會考慮喺呢個阿富汗駐軍。嗱、我就覺得呢個報導本身係天方夜譚嚟嘅。就算阿富汗俾你，中國都未必會咁做咯，因為後面個風險好大嘅，係咪？但係點解會咁講法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阿富汗同呢、這個新疆係接壤嘅，嗰條通道係好窄嘅，但係仍然係接壤嘅。一路以嚟咧，點解中國咁反對即係美國自阿富汗完全撤軍咧？就係、因為驚阿富汗，即係當美軍完全撤走之後咧，阿富汗嘅激進勢力係會重新崛起。咁但係你睇到而家。點解美國咁輕鬆就話喂我哋拍下 law 又走咧？因為佢已經同塔利班講掂數噶啦，而同塔利班講掂數喺 Donald Trump 嘅年代係做咗嘅。嗱、所以我哋回應即係就幾件事，我哋回應翻即係我哋一路嘅疑問就係點解 Joe Biden 拜登喺呢個 Donald Trump 佢即係攞台之後，佢嘅政策唔係大幅度改變咧、就因為 Donald Trump 做咗好多嘢咧，其實係冇人改變得到嘅、包括埋。呢、這個美國同墨西哥之間個圍牆，嗱呢件事係最搞笑嘅，因為點解咧？而家 Joe Biden 係要起翻個，係要繼續起嗰個牆，因為知道大鑊。點解咧？原來佢一講，一佢上真係成班難民喺呢個中南美洲係湧飄咗上去美國，有啲人飄咗去添嘅。 有啲就講數以萬計嘅，咁其實咧都近百萬嘅啦，已經係。 唔係㗎，你諗啊，因為佢哋好癲㗎，佢哋點癲到點樣咧？就係佢哋唔係自己入去，係將啲細路仔擺喺個牆嗰度。咁你美國佬，你即係唔好講話你做唔做到，就係、你俾人影幅相係咁，你跟住掟咗手就翻嚟，你都大鑊啦。因為你美國係一個世界警察嚟噶嘛，即係有道德高地噶嘛，間唔中啦。你俾到呢啲相，哇！咪人哋玩到你飛起。所以咧，有陣時啲嘢大家講嘅就好明顯咧、就係我唔知道美國啲選民點諗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其實我哋係好清醒嘅，就係嗰條友真係選嗰陣時候，佢係乜 Q 嘢都噏。其實你聽到那些人是完全做不到的。咁而家點解啲人選呢個租班傳媒就冇走去踢 Q 爆佢咧？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大家都爭 Q Donald Trump。但你爭佢咩啫？你爭佢串啫嘛，即係爭佢講嘢嗰陣時候，即係囂張啫嘛。其實佢做啲政策基本上係正確嘅。 咁所以而家大家咪即係咪少抌春咯，係嘛？即係即係我相信美國。 即係如果唔係依個係疫情關係，美國嘅即係經濟嚟講，喺侵侵年代咧 係好好嘅， 好過之前好。 但係個疫情唔係佢錯啊嘛，大佬、嗯，你任何人做，但係任何人都死噶嘛。咁好啦，而家講呢啲嘢多餘啦，咪即係歷史已經成為歷史啦。咁啊睇下 Joe Biden 點樣，但係基本上我哋維持翻嗰個判斷就係話咧 ，Donald Trump 好多做咗好多嘢咧，其實 Joe Biden 係改唔到嘅。 嗯， 就算民主黨對呢個 Donald Trump 好憎嘅人都改唔到啲嘢，呢、這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咩咧？就係、是、對台灣海峽個安全嘅問題。佢唔係特別 favor 呢個台，即係蔡英文或者咩啊？係因為台灣海峽以至到南海嗰個情況咧，嗰、那個戰略位置係而家係越嚟越重要，係、所以唔能夠令呢個地方出現戰事咯。 嚇、 好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更加重要，因為我都唔係好多時間講，因為有啲仲要做，仲有好多時間。阿張生講緬甸嘅情況，最緊要嘅問題就係而家烏克蘭同埋呢個俄羅斯個情況點樣？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俄羅斯已經派咗戰艦係封鎖咗喺呢個克里米亞其中一個海峽噶啦。咁、前十幾個鐘頭之前咧，烏克蘭咧就發咗一個聲明，就係譴責俄羅斯係封鎖咗呢個黑海部分嘅海道。實際上我相信係而家係完全封鎖噶啦。咁呢件事點解會導致咁樣咧？就因為烏克蘭係俾拜登扇咗鑊。嗱喺呢個之前咧，就係威係勢啦。就拜登又講話呢個普上個月就講阿派普京係殺手啦。咁跟住就大家即係起火啦。跟住烏克蘭就話我哋要收復翻，即係而家俾呢個俄羅斯嘅俄羅斯裔嘅人控制咗嘅東部地方啦。咁啊，俄羅斯嚟講咧，覺得係宣戰嚟噶。但係講咗之後咧，跟住咧美國又話我哋而家要派兩隻戰艦去黑海，但係都琴日就唔去啦。嗱，呢件事咧唔係純粹國際新聞啦。阿張生，你如果研究咧美國對呢個中華民國對蔣介石嘅承諾有幾多次甩到拖啊？ 不如你計幾多次成日係兑現承諾，好似易計啲啊？ 基本上係冇嘅。嗱呢件事好明顯，因為即係阿張生同埋天南啲朋友好強調就係、是，喂對美國佬你唔可以咁信。烏克蘭呢件事就俾你睇到啊、前兩日嘅咋。大家係威係勢，嗰個盟友話出嚟撐你，邊個出嚟撐你？話我美國係撐你。喂，到琴日話唔去咯喎。哇！你烏克蘭你真係俾佢玩到殘啊，大佬。咁而家好明顯一樣嘢就係點解拜登會做出呢個咁收家嘅決定咧？就係、是、美國嘅軍方話，因為俄羅斯阿普京講咗就係、是、如果美國去打嘅時候咧，唔知會發生咩事。咁即係話咧，可能喺個地方會真係同你美國艦隊開火。咁啊，我哋都唔好啦，我哋都唔想佢升級啦。嗱，即係去到咁樣嘅。如果你有一日就是、蔡英文嘅政府，你以為美國佬即係無論係 Donald Trump 或者係 Biden 撐你，去到咪你真係要即係、就是、要同呢個中國開火嘅時候，突然間話俾聽，喂，我哋都係講下啫。 即係好似喺月初嘅時候咧，就話用如果共機再來犯嘅話咧，我哋咧就唔係話飛機飛啦，我哋係直情用飛彈鎖佢啦咁樣。但好似而家咧都未有消息話鎖過一次，咁其實會唔會今次嘅特使咧就同佢講，喂，你唔好搞啲嘢啊，唔好擦槍走火啊，亦都有可能嘅，即係未必係話淨係買依個軍火。 我同意你嘅講法，係兩邊都會講嘅。我哋而家就買，不過你嗱，你哋醒定啲。嗱，我哋都頭先漏咗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是、我買呢啲軍火俾你嗰個用意係咩咧？就係、是、我唔會買啲最先進嘅嘢，等你長期你都要靠我。喂，我一次過醒只 F-35 有兩個風險，第一樣嘅風險就係嗰只 F-35 我跟住就投奔咗呢個中國，或者唔見咗。第二樣嘢就係台灣好多好 Q 多間諜噶嘛，咁張生台灣好多好 Q 多間諜啊。 嗱，即係我唔係先，即係情報界我就梗係都唔會知 道。你都唔會知啊，你係情報界噶嘛？ 當然唔會知噶啦。咁但係其實依啲嘢咧就即係抄，即係你講抄依啲。咁台灣咧當年咧。即係去其他地方咧，就抄唔少嘅，譬如啲即係美國嘅依啲咁嘅坦克，咁當年咧都有賣台灣，有賣新加坡。好啦，咁但係唔會俾草圖你嘅喎。咁點樣啊？維修咪靠佢哋咯，係咪啊？好啦，咁佢我就以前識一個咧，就話誒去派去新加坡受訓嘅時候咧，咁人哋就傾啦，咁即係。 啲圖紙人嚟嗰度，佢哋咧就趁你唔喺，即係一行開咧就成班就喺度抄啦。嗱，呢個係即係佢哋嗰班，即係唔知係新加坡，可能新加坡邊亦都有意就放少少水啦。咁如果唔係咧，嗰啲咁嘅文件就唔會擺喺 街啦，人哋街啦。咁嗰啲文件可能假添，真係。 啊啲咁又咁，因為嗰啲菜啊，即係啲係坦嘅草圖嚟，咁我相信咧就唔會話唔值得假嘅。 係啦，嗱咁 anyway 咧就美國係買兩邊嘅。咁但係你就真係唔好覺得咁幼稚，就係話佢會買曬一邊。到尾就可能是你一王， 同埋佢唔會因為你去死一個美國人。 係啊，嚇、啊、簡單嚟講就我哋重複一個，即係一個好重要概念嘅，就係佢要預防，即係係預防性於治療。佢唔好俾呢樣嘢發生，多過佢想介入呢件事。OK， 好啦，咁而家嗰個局勢會係點樣咧？嗱，喺呢個烏克蘭嗰邊咧，其實我覺得普京係真係要立意打鋪嘅。因為而家你烏克蘭已經去到一個好戇居嘅地步，就係、是。個個話幫你手，即係個個跟住騰曬態。咁你而家就係俾人即係擺上台咯。咁你係咪打先？係打點樣咧？就係、是、打咧，就好明顯佢係要將呢個我烏克蘭個北部咧係要差唔多變相吞併咗噶啦。因為喺2014年嗰時已經吞併咗呢個克里米亞噶啦，就完全嗰度。而家封鎖嘅地方就係克里米亞嗰度嚟噶嘛。咁打完之後會點咧？就喺嗰度停咗。咁土耳其而家同香港呢個情況一樣噶嘛，就係、是、嗱，我去到一個好適當嘅位置。你做反應咩？咁你又未足以令到呢樣嘢。你唔反應咩？又覺得你樣衰，係咪？所以佢就要拿捏一個好準確嘅界線。咁普京係拿捏到嘅。同埋我之前我哋都做咗一個預計，就咩咧？普京係睇穿咗你拜登嗰條底牌，就睇穿你係唔敢落嗱，即係睇穿你唔敢同俄羅斯打，就唔係美國佬唔可以同俄羅斯打，而係話 Joe Biden 喺而家呢個政府入邊。嗰、那個聲望同埋而家處理嗰個疫情嘅狀況，美國係唔適宜打一場仗嚟噶。即係你而家最緊要美國係咩？經濟復甦先嚇、啊，即係嗰個民望再高企啦。咁你可以afford去真係走去打一場仗。而普京係睇穿咗你呢個底牌，亦都睇穿咗你烏克蘭係冇料到，所以就可能要。咁我預計就係如果嗰個戰事會發生嘅話，應該就喺5月初，咁就會打一場比較小型嘅。嘅衝突，咁打完之後就大家傾數咯，傾完數之後跟住 又其實就應該上我哋擺嘢，已經有一個即係局部嘅衝突嘅啦，已經有 係啊，咁但係而家派越嚟越多戰艦落去嘛，係嘛？咁另外一個即係、就是、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嘅因素就係土耳其啦，咁土耳其亦都話攞一沓嘅，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即係、就是、美國佬突然間縮沙咧，土耳其可能都要諗一諗，咁土耳其嗰個優勢喺邊度咧？就係佢好多無人機。啊，咁呢度要睇嚟啦，就係咧呢個無人機嘅重要性咧，就喺未來嗰個戰事會出現嘅啦。即係日後如果係兩個強國去對打嘅時候咧，大家唔係揾人打，大家無人機對無人機嘅。咁後面要打一打咧，就係我 hack 咗你個電腦，跟住你就即係全部無人機係收皮。應該咁打，因為最近嗰個例子好明顯嘅就係伊朗嗰個核電廠咧，係突然間全部單機嘅。嗰、那個係做呢個紐約有濃縮嘅，就突然間 down 個機，咁 down 個機邊個做咧？咁一定係以色列啦。咁而家使 Q 打咩？唔係真係打你噶嘛？你全部一打嘅時候，全部 down 曬機。咁所以下一波嘅即係一個大型嘅戰爭係點樣咧？就唔係見血先，係首先係 down 機先，係同埋封網係咪啊？咁呢個就係無論世界全咩地方都係噶啦。咁講到呢個情況，仲喺呢個即係俾阿張生去講個緬甸個最新個情況之前咧，就要睇第就係而家有軍演啦。咁但係嗰只遼寧號點樣咧？咁你有冇最後有冇聽到遼寧號嗰個消息啊？ 就而家好似係慢速移動當中，係啦，曾經咧就停頓咗，好似係30几钟头啊，係冇喐過， 冇喐過， 30几个钟头， 30几个钟头冇喐過喎、啊。咁你估唔估到發生咩事咧？ 佢可能咧即係當時咧就係同呢個美軍嘅對峙當中啦。咁佢咧就好似啊咩國產007咁樣啊嗰張咩？監控椅啊！我坐喺度望到你驚為止。係嗱、啊，你睇美 軍艦，嗱嗰兩個軍艦冇睇周星馳，冇睇阿邊個呢個鄧文西係嘛？係 啦， 佢嗰其實係一個監控嚟嘅。 係啦，嗱而家坐到咧，嗱美國軍艦都驚啊，走曬啦。係 啦， 係啦，我就再坐耐啲，等佢唔敢翻嚟。 係啊，咁咧嗱，我係正經小股啦，就呢只遼寧號咧，我相信係。是開始 engine 有問題 因為其實佢嗰個係有冇喐動咧，就唔使睇咩雷達噶啦。咁我哋睇嗰啲煙就知噶啦。 佢唔出煙咪冇喐咯。 係啦，唔係淨 engine 都冇開啊。 engine 都冇開嘛。 係啦。 嗱，你大家唔好即係用一個好簡單嘅心態，其實即係航母艦喺外海係唔可能唔喐嘅。 嗯。 係唔可能嘅。 嗯。 佢一定要係要移動，即係除非佢翻咗基地啦。咁你唔喐。一個最基本的解釋就是它壞 Q 了， 同埋好多人咧就係、是、哇！我哋而家偉大的祖國都有依個航母艦啊！咁大家記住啊，所有航母艦一定是一個艦隊 戰鬥群， 一個戰鬥群。嗱，依個戰鬥群包括十幾架戰艦包圍去， 有驅逐艦啦，因為防潛艇啦，係咪啊？有巡洋艦啦，巡洋艦最少有一隻啦，係嘛？ 咁可能 仲有潛艇喎， 係啦，包括埋潛艇附近啦，仲有航母最緊要嘅就係依個空軍依、這個軍機啦，即係屬於佢叫海軍航空兵啊， 嗯， 啊，咁你最重要一樣嘢，你航母最重要就係我有好多戰機上面啊，移動城堡嚟噶嘛，移動堡壘嚟噶嘛，咁而家遼寧號上面或者係有能唔能夠組成一個艦隊咧？ 嗯， 好似就未組得成，或者甚至佢上面戰機嘅升降好似都仲係有啲問題喎。佢上面有幾多架戰機啊？升降到幾多戰機啦？係咪啊？咁大家可以睇睇資料。 嗱，你見佢咧就平時擺到嚟擺 pose 咧就有戰機噶嘛，都唔係好多啦。但係佢嘅你見佢行出嚟冇乜戰機喎。你有冇見佢即係移動緊嗰時候，即係升降咧？佢操練嗰時候有喎，但係真係賣牙嗰時候就好似冇一隻。即係有個講法就話咧，其實呢隻艦係朝九晚五嘅啫。 咁如果係話即係以一個戰鬥群，即係個航母戰鬥群嚟講咧，我相信啦，佢仲要成軍嘅咧，即係你。冇十年都要五年都好樂觀嘅啦。 其實而家遼寧號呢個唔係一個戰鬥群嚟嘅， 係啦。 據我理解呢只係訓練艦嚟嘅。 嗱，依個所謂訓練艦咧，就包括多一樣嘢，就係話訓練佢哋自己造船嘅能力。 嗯， 係依個就好重要嘅。嚇，咁因為而家佢哋係毫無經驗，你甚至係話，我連畫個草圖我都唔知喺邊度有參考。咁而家有一隻咁嘅嘢喺度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參考，一個訓練佢哋嘅造船能力。 係啊。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呢只遼寧號究竟打唔打得啦，因為美國佬咧就專門放啲假消息出嚟嘅，就話哇呢只遼寧號咧都好犀利咁，咁就呃橋嚟嘅啫，美國佬自己都唔信啦。呢只艦咧本身就唔係我嚟真係打嘅，咁但係你就唔好即係有一個錯誤嘅估計，就係中國冇航母艦啦，因為據南華早報講就係而家你開始做緊一隻咧就係核動力嘅航母艦啦，係 啦， 但係問題就係咧。中國的海軍從來沒有打過即是大戰的， 有甲午戰爭， 那個不算中國海軍，那個是滿戰， 又不是什麼即自古以來的中國， 那個是北洋水師大佬。而且我都講好多次中國打真海戰都唔老禮噶嘛，係啊，即係從來未真係威過噶嘛，係嘛？你唔好計鄭和啲唔係打海戰噶嘛， 係。 咁所以咧，你話未打過，你又要有一隻咁先進嘅呢啲航母咧？咁我覺得咧，如果真係到佢哋成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航母已經係作 一部分。你話佢哋有冇咁製造能力咧？嗱，咁其實咧就我諗就經過遼寧號嘅參考之後咧。要做咧，一定可以做到出嚟，但係其實幾多年後啦，咁你係十年、十五年、五年咧，應該就冇可能嘅啦。咁係十年定係十五年啊？咁樣。 但係問題你喺呢個時間，譬如即係個十年或者十五年咧，其實世界上嗰個武器嘅變化好大。 係。 而家去到依家，大家都開始有好多嘢退伍，而家開始有好多人唔做坦克，你知唔知啊？而家開始唔做坦克㗎啦。因為坦克冇用開始， 即係自從呢個無人機啊，或者戰機嘅發展之後咧，咁其實坦克咧就都唔係完全冇用嘅，啊咁喺某啲場合咪有用咯。 係啊，嚇咁因為最近烏克蘭嗰次係好金啊嘛，有兩個係好金嘅，一個亞美尼亞，係俾呢個亞塞拜疆嘅無人機打到一棟都冇，跟住就烏克蘭啦。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嗰個具體嘅情況點啦，就即係成件事最大嗰、那個即係啟示係咩咧？就係基本上而家中國海軍咧，好威嘅，好威，但係實際上係未成型，亦都未經過一場挑戰。呢個係對於喺南海同埋台海下面一個最大嘅挑戰嚟嘅。但係你話咁嘅情況之下，你足唔足以令到話即係我哋完全覺得呢個台海下係冇危機咧？咁我話真就唔係，因為點解咧？ 去到而家呢個政治上呢個局面咧，要去即係解決呢、這個所謂解決呢個台灣嘅問題咧、嗯，已經擺咗喺個 timetable 上邊嘅、嗯。你香港過咗香港，譬如話全面係即係冇任何嘅反對聲音之後咧，邏輯上是必然要解決呢個台灣問題， 同埋會唔會話有一次擦槍走火？大家記得前幾年咧，咁美國軍機同埋依個解放軍都有情喺南海係相撞嘅， 嗯， 啊咁就有個解放軍嘅空軍死咗啦，係 啊， 啊咁就 淨係成架機係跌咗落海度， 係啦，咁啊美軍咧就係落咗去大陸嗰邊降落啦， 嗯， 啊咁所以 海南島 係啦，咁嗱咁所以咧會唔會話？一次意外咁啊，釀成大錯咧，咁樣唔知道，因為而家你咁頻繁，一日就咁多單越境喎，咁你會唔會 話遲早一單噶啦？即係如果你咁講啊，即係個機個懷疑好高噶嘛，遲早一單噶嘛啊，係啦。好，咁我哋唔阻時間啦，就係、是、因為阿張生有好多嘅關於緬甸最新嘅消息咧，同大家咁最緊一樣嘢，有戰鬥片有冇？ 今次冇戰鬥，但係有少少開槍嘅。 係、哎、有開槍就大家一定要睇啦嚇。咁我哋依家翻嚟啊。